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由释之玉和执导，斩获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小偷家族》在京举办了首映发布会。今天《小偷家族》全国100场点映全面开启，这部金棕榈最佳影片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明天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个故事从8个朋友的餐会开始，在一场大停电之后，所有人的关系甚至世界的秩序都有了惊人改变，融合了科幻、悬疑以及室内心理剧等各种类型元素。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明天将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职场打拼的女性艾若曼与细腻善良的好友路飞在面对生活重重考验时，相互陪伴，重新认识自我，蜕变成长的故事。明天江苏卫视将播出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这部剧中杨紫扮演古灵精怪的少女锦觅，邓伦扮演叱咤天界的战神旭峰，这是两人继《欢乐颂2》之后的再次合作，演绎一个三世轮回的爱情故事。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王哲珠的小说《琴声落地》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收录了《少年》《少年》《失控》《琴声落地》《延续》《参与者》《那是那人》共6篇小说的合集。作者以自身熟知的乡村生活为题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手法表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物心理。这些故事或是少年的成长，或是青年的选择，亦或是中年的回忆。陈尚君所著的《行走大唐》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唐代文献中书爬多年，留心注目于不易为人察觉之微末，为读者还原出一幅唐代诗文长卷，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作者治学的苦功与乐趣。从《30项发明阅读世界史》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池内了透过描绘我们身边各种物品所蕴藏的历史，带领我们穿越时空，看见物品的发展初始、发展过程以及各项物品带来的利弊。全书分为30个章节，每个章节介绍一个发明，全书以发明出现的顺序为主轴，带着读者从远古时代的酒精饮料开始，一直到当代个人计算机，循序渐进，最终呈现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小说《黄冈秘卷》将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通过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换，揭示了黄冈人的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全书以风靡全国的《黄冈秘卷》为引子展开，文中不断出现黄冈地区方言，读来非常有趣味。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今天确实还是很热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 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天儿大家还是辛苦了啊。 哎， 在空调房子里边，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不要像我一样啊，会前车之鉴啊。 啊，这个 空调吹多了。 张帆这两天主要是西红柿吃了不少啊。 西红柿， 哎，这个有人说了，哟，这两天大伙儿都在说什么呀？ 啊， 现在这个受不了了。这物价涨这么高吗？买个西红柿要付首付才行啊。 这最近这个话题确实各种各样的版本啊。 啊， 也有人说前两天怎么说来着，这名字被起成各式各样的，还有叫西红柿首饰的、 哎、 是吧，什么首饰是西红柿首饰。 哎，对对对啊，这两天大家对这部正在热映当中的西红柿首饰啊，大家讨论颇多啊， 充满了兴趣。 哎，一说到这个开心麻花呢，跟咱北京文艺广播也是老朋友老搭档是吧，在我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就捆绑在一起了，知道吗？ 你这一来怎么回事？ 一来那你还用问吗？ 没别的意思 啊我一来完人家火了吗？好像有点不带我玩的意思啊，没关系对吧。确实这两年开心麻花这个除了在话剧界人家做到自己形成一个独特的品牌之后啊，又进军电影市场，而且是屡获成功啊。那么这一部呢，西红柿首富 你可都不敢念了。 看着名念啊，这也是作为这第几部了，就是出品来说， 如果是合着都算的话，第四部， 就说白了就算驴得水的话，就是第四部 、啊、对 啊，也不算驴得水，因为驴得水的演员和这个风格还不太一样， 跟麻花不太一样、 啊、对对对，他只是他作为一个出品嘛、 嗯、 是吧。那要是延续这个麻花风格的话应该是第三部啊，后边接下来还有一个理查的姑妈、 嗯、 啊、 嗯、 都是这个，这一部还不一样，不是话剧改编啊。 对对对对， 接着还一段子啊、 嗯、 这个是属于高级黑，说哇，这次这电影《西红柿首富》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哇，这个最大的亮点是他们买版权了，你看。高级黑 不像话哈、 啊、好像影射人家之前那个有人的质疑 下落 是吧， 是 啊，有人这个影射下落质疑、啊、 那再说到下落的话、嗯、那个有人是这么分析说，西红柿首富呢，这回是下落正儿八经的续集或者说系列的第二部。 嗨，这么说呀、 啊、 没有理解到电影的精髓。 哦，这精髓是 开启了西红柿宇宙的第一部。 下落里面好像我们那天说的时候，听众朋友给咱们补充了吧、 啊、 说下落里面其实是提到西红柿了。 是的， 是吧？ 对， 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他有一背景，我看的时候我注意到了， 嗯， 就是他那个是某一个场景的背景，记不清了啊。有个医院写的就是西红柿， 西红柿医院 、哦、西红柿医院。 嚯、 哦哎哦哎、对， 这是番茄医院。 哎，对了，然后呢，这为什么说西红柿宇宙呢？ 嗯， 这个宇宙当中每个人呢，就是怎么叫电影宇宙，他那个人物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对吧？进程也是有这个连接的，有变化的。 哦 啊，你就说这里边的很多的这个配角吧，在这个夏洛特烦恼里边的那个司仪，就是跟夏洛撞衫的那个司仪，这一次就是总裁的好哥们儿啊，就是那个胖胖的那个哥们儿啊，他就是总裁身边的人，对吧？另外呢，在夏洛里边的一个梦想不死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先生，现在已经在这部电影当中变成了 BB 打车的这个专车司机 BB 打车， 哎，还有这个在小学，就是在他们那个中学里面，主持中学这个毕业典礼的那个学生，这次成为了记者啊， 都是有成长的， 都是有成长的啊，人物都是有延续的啊， 嘿， 所以就是笑称叫西红柿宇宙吧， 真的是还花了心思。 哎，对对对啊，来， 今天咱们 反正就或多或少的吧， 咱们今儿 戏谑 继续说那个西红柿鸡蛋面， 什么哪儿啊？你这离不开这西红柿的，听你这鼻子，都是西红柿吃的啊啊！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西红柿宇宙这个配西红柿首富。绕进去了啊，这个电影来说起，为什么说它呢？实在是啊，这是邪不压正之后第二部啊，票房可观。 我以为那个邪不压正是个词儿呢，实在是邪不压正 了。哎，对，第二部什么呢？票房可观，口碑又两极分化的 国产电影 一部电影，对吧？啊，反正这个很多人说姜文导演的电影那个口碑两极分化是很正常的， 正常。 他一直以来就是都让人觉得看完了这个有点看不懂。是吧？然后你看不懂吧，你隐隐约约觉得他很厉害，这个就是麻烦了，对吧？你说有点看不懂你还觉得很厉害，那你说你是说自己看懂了还是说自己没看懂呢？ 哎，这是个问题啊， 是吧？一般来说反正吧，张帆他肯定就是哎呀，好像你们那个不行，我这个看不懂，你们那些看电影看得太专业，看太高端了，他是故意把自己降低啊。其实呢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说，他怕说错了 丢人 奚落他啊。我就不一样了，我就直接，我就是怕丢人，我就说我看懂了。其实真不一定看懂啊，回过头来、就是、 这说的是邪不压正是吧？ 说邪不压正、啊、这个 有时候西红柿首富我没看懂，我跟谁说我没看懂。 你确定你看懂了？这个电影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没那么多复杂的线索是吧、非常简单啊、 通俗易懂， 对，而且简单到让你觉得有点跳戏是吧？就最后那一场足球比赛跟前面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但是你仍然会明白整个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一个人一个心底很善良坚持原则的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一个中青年是吧，忽然之间获得了一笔遗产，然后人家遗产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啊，要求他必须在短时间内花完巨款，所以前半段是这样一个事情，怎么样拜金啊？当然这个钱还不是花给自己的，所以他所有东西全是租的是吧， 对， 花样的花钱，哎，那么后半部分呢，一看就是要这个叫强行正能量吧，是吧，就变成了这个他对自己足球比赛的这样一个坚持啊，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了。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的两极评价的这个口碑是怎样出来的。 321插播一条消息 啊， 推送已经来了 啊，来了是吧？ 来了，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吧。 啊，对对对， 推送今天有个事儿是吧？ 这不光是今天有事儿啊， 啊， 这个这周事儿大了，我跟你说，这周这个咱们四点有戏是 说特事儿是吧？ 啊，嗨、哎，你一直都挺事儿的啊。这个四点有戏是史上最强文化娱乐周啊，是吧？史上最强电影周啊，就是这么说。您仔细看我们推送啊。跟我们参加一些互动啊，不白看不白推不白互动， 对对对对对、 啊、 今天推送是我跟他写了一个福利啊、这颗西红柿你爱不爱， 哎，对了啊， 如果大家一会儿听到我们有互动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啊，选择一个啊比较适合你的答案， 对，来， 今天赵亮那个答案弄的我跟你说啊 啊 就特气人啊，一会儿你会听到， 哎，这个那把这个互动问题抛给大家吧，如果没在咱们这个公众号当中的朋友们呢， 你听到 这 互动问题赶紧加入公众号， 对对对，您加入公众号当中来啊，然后或者您在消息当中给我们这个互动答案也行，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今天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西红柿 首富 哎嗨、哎、说不利落了，这部电影当中那么呢 沈腾扮演的 王多鱼， 王多鱼 啊，举办了一场、专门举办了一场非常多余的演唱会， 就是那个他那女主角嘛，他喜欢是吧？ 对， 他就为他举办了一场专属明星演唱会， 对 啊，专属明星演唱会。 对，嗯、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明星是谁啊？一共有四个答案，备选答案， 那我看看四个答案吧。 啊， 好吧 ，A， 王力宏， 嗯 ，B， 嗯， 王力勤， 嗯。好 ，C 周杰 ，D 周杰伦， 别、啊、跟推送上一致 啊，一 不许胡乱加答案、 啊啊。推送什么吗 ？C 王光良， 啊、王光良啊 ，D 王俊凯， 王俊凯啊，我第一次也知道光良姓王啊。好，这个都是姓老王家的这个几大明星啊， 对， 到底是谁的演唱会啊？ 会 来给我们这个您的答案啊，证明你看过这部电影是吧？ 大家慢慢这个选答案吧，选正确答案啊。 嗯， 那个互动问题的互动的活动呢，在微信上你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他的途径？ 哎，这个吐槽这个电影的很多观众朋友呢，我觉得，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呢，他们都是，就是有一种，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处在一个买西红柿要付首付的阶段，你就要告诉我你有钱多的花不完，所以大家最多的吐槽都是，来十亿给我，我告诉你我怎 么花是吧？其实这也是电影提出一个问题嘛，刚好观众就好像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 哎， 是吧？ 对对对 对， 怎么回答？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答案千奇百怪啊。 嗯， 有这个女儿奴这个朋友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我一眼就啊，识破了他的诡计啊。他说十个亿一天就花完了， 嗯， 怎么花呢？他说他在香港半山买个别墅啊，剩下的等已继承了遗产慢慢还。 嗯， 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说我一眼就可以看穿啊？ 嗯， 这里面人家说这十个亿有一个花法是吧？ 对， 有条件限制的，其中一条是到最后这个月结束的时候，不能有任何资产是自己的。 对对对， 就 是你不能给自己花。所以他为什么 你要买了房子，房子是你的呀？ 对对对，他 你名下有房 是啊。来听听这个啊，这也是高级黑啊。这位朋友叫晴明月，他说给我十个亿，三天花光，简单，我会叫逐梦演艺圈团队一天内重拍，第二天重新上映。又黑一遍这 牛， 黑一遍这电影啊，这个还有说的啊，说是这个哈尼娜啊，他说呢，我正在看这场电影，要说起呀、啊，十个亿三天花完，简单，看网络直播嘛，他们一天天又送游艇 打赏是吧？ 打赏，这太容易就花完了，而且不是给自己花吗？哎呀，这些网友们真是花样百出啊，这个非常有智慧。哎，您也跟我们说说啊，给您十个亿，像这王多鱼似的，那么多的限制条件，到底怎么花？ 怎么花？ 哎， 怎么花光这些钱？ 嗯，那到底这个西红柿首富啊，咱们剧透的也差不多了，是吧？我们还是听听原汁原味的预告片啊，看看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事儿。 王多鱼，我是你二爷，听好了，我要求你在一个月之内花光十个亿，你必须在西红柿内合法的花光这笔钱，并且一个月之后不能剩下任何资产。 你这要死啊你啊！炒股啊，还真就得保守。咱这样，那几只冒绿光的，通通买进。 那些都是夕阳产业，随时都可能被强制退出。 听见没有？再不买就买不着了，赶紧去，快快滚，跑跑前去，滚！ 我很好奇，虽然你有十亿，但照你现在这样的花法，最多半年。你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全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 王总，您要求的十亿身家的发型理好了，您看是多了还是少了？ 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 才我们听了一下啊，《西红柿首富》电影的预告片啊，其实这电影确实很热闹。我在观影的时候呢，就是从头到尾确实是笑个不停啊，一会儿就一笑点，一会儿就一笑点， 嗯，这个、包袱密集。 对， 嗯， 看这个开心麻花的话剧啊、电影啊，都是这样的感受哈。看这位朋友吧，爱唱歌的大个儿啊。他是一通夸，也回答了问题。他这个问题答案正确，当然不能公布，是吧？从他后边的这个评论说啊，他说开心麻花电影从《夏洛特烦恼》到《驴得水》再到《羞羞铁拳》，已经挣脱了话剧舞台的束缚，在电影界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说这部电影呢是《夏洛特烦恼》的二位导演再度携手作品，沈腾也是开心麻花的金字招牌人物，他的喜剧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啊。后边还有很多的评论，说到这个沈腾先生了，那有人说呢叫成也沈腾，败也沈腾。你看看，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 就是很多人说呢，说你看这个沈腾啊，他确实很优秀了。这么多的这个经典的作品，也有那么多的人物，包括在这个春晚舞台小品上的这个，是吧？郝建，是吧？但是你看，在这个几部电影当中，很多人就说，就觉得大家其实没有记住人物，比如说这个王多鱼。 王多鱼， 你更多的是记住王多鱼，还是更多的觉得这是沈腾呢？ 嗯， 所以很多人觉得他没有跳脱出沈腾个人的就是本身的这个定位， 哦， 而不是一个角色的定位。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让人记住的是角色是最好的，是吧？ 而且呢，还提到说，你看之前在这个《羞羞的铁拳》当中的他演的那个教练，是吧？那个不靠谱的那个所谓的武术教练， 嗯， 似乎那个性格吧，跟这也有点像。那叫什么叫张朱萸，是吧？张朱萸 都是鱼， 啊， 都是鱼子。 哎，这个张朱萸的出现的时候，让人觉得这是典型的沈腾风格。 嗯， 那跟王多鱼呢，反正那个一个朱萸一个多鱼哈， 嗯， 二鱼啊，没有太多差别啊。当然那个也特别的搞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片段啊，张朱萸刚出现的时候 是 《 羞羞的铁拳》里面这段，啊， 对，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这位大婶，请问。大哥，请问掌门在吗？ 掌门下山走丢了，音信全无，至今未归呀。 啊， 那怎么办啊？ 掌门不在，我在。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张朱萸大师。 副掌门就不用扶了是吧？ 副掌门， 副掌门的意思就是掌门走丢了，我就是掌门。 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都是外人，一吐为快，怎么了？ 那就是没得学了呗，回去吧。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还会。 掌门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说他凭什么当门当掌门？你说呀，能说出来吗？ 那我们就跟您学。 哼，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我凭什么教你们呀？ 凭我。 哎，刚才听这段，这不是多鱼哈，这是朱萸啊，来自《羞羞的铁拳》那部电影啊，很有意思。这个沈腾的个人风格非常的浓烈，就是那个特郝建的那个风格，是吧？啊，跟春晚上那个人物很像。 我从看那个夏洛开始，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跟你说过啊，我说我觉得沈腾某一个侧面、某一个神情特别像张学友，真的 啊， 真的。我一直都这样说 啊， 他们都打击我。 一个 没人同意， 一个明明可以靠颜值的演员非要靠演技，一个明明可以走炫酷帅气风的演员非要，哦，演郝建。 因为他就是稍微胖点肿了点的张学友。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好吧啊，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啊。 啊，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看法的？站出来啊，支持一下。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这个问题还是有效，先不给大家公布答案啊，相信看了的朋友一下子就能戳穿我的那个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说说这个《西红柿首富》啊， 哎， 提到这部电影，很多朋友还没有看啊， 哎，这个 居然有人跟咱们抱怨说没有看就没法回答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需要看也可以回答一下嘛。 对，你看人家糊涂的旁观者。咱也不知道是旁观者还是高级黑啊，他这名字叫糊涂的旁观者，一点都不糊涂。他说是不是答对题的都中招了，证明你都看过了就没票了。哎，这个还是跟大伙说啊，我们这几天呢也是属于叫史上最强的观影周是吧，四点有戏最强历史文化周是吧。 这是 啥？这个每天啊，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有一个这个 互 动、互动的、互动的小福利啊，还是 互动的小狐狸。 哎，对对对啊，现在大家每天都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狐狸。 那还是把今天这个小狐狸说一说吧，好吧？ 啊， 这个小狐狸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在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沈腾扮演的王多鱼为他心仪的女主角办了一场专属明星演唱会，这个明星到底是谁？ 哎 ，A. 王力宏。B. 王立琴、C. 王光良 D. 王俊凯。 哎，对了啊，这个究竟 我觉得猜他还是有非常大的获胜的几率的是吧。 天哪，如果你要是没那个看过这个电影，你怎么可能猜中？一定会猜王立琴啊。明星演唱会嘛，专属的嘛。 哎呀呀，好啊，我们期待各位的答案啊。 哎啊，这个回过头来我们就说说这一次口碑的两极分化啊。上半段我们先说了一个高级黑啊，一个高级黑，一个口碑对决。其实有两对口碑对决，我们稍微的说了一下，一个就是说呢，人物饱满和演员特点的这个对决。有人说，哎，我就爱看沈腾，他演啥我都爱看。 对对对， 这你就没办法了，对吧？这演员有人缘是吧？ 忠粉。 哎，尤其是我们说喜剧明星就有这样的特点，他可能演了无数个人物，但是大家记住的是演员，这个不是对他演的人物的这个褒贬， 是吧？那就是说周星驰你们怎么看？ 哎，是是是，包括很多的相声演员，对吧？ 对， 他也塑造人物，但是你永远记住的是这个演员他精彩那一面啊， 这没办法。 对，但是也有人说呢，说你看这个就是没有突破呀，对吧？他人物，他演这人物 还那样 啊，所以就是这是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苛求，这是一种对决啊。还有就是说只求效果，欢笑的笑和深度能量的这样的对决，有人就表示说。没，就是很多人都说我就是一乐，我从头到尾乐了，你乐不乐？乐不乐？你要乐 了 吧， 你还说 不好看，你有点你不负责任。 白眼狼， 哎，对对，白眼狼啊，就这么说吧。但是有人说呢，说我乐归乐，但是呢，我乐完之后， 我需要思考， 需要一些思考， 对 吧？有的人甚至说有些笑点很尴尬呀，有点出戏啊，笑不出来啊。是我是奇葩呀，还是怎么？还是电影有问题啊？ 就是有的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些笑点的故意安排的痕迹有点重，是吧？啊，他为了要在那个地方必须要有一个笑点， 哎， 要出现。 有一位网友叫小果啊，他说呢，放低预期，作为爆米花电影还是可以的 啊， 毕竟呢剧情俗套，创意有限，前半部分炫富，后半程就是球赛。 啊， 完全不搭嘎啊！虽然说它里边有一些铺垫，但是这两个实际上在整个的剧情上是不搭嘎的，说这一点上有点尴尬，这一次对麻花稍感失望。 那么说到这个，为什么前半段是那样的一个剧情，后半段这关于球赛这个事情，咱们就链接一下，好吧？ 哎， 说说它为什么会有球赛出现？这部电影啊，其实当中的很多情节，对于普通的观众而言，对于我们，包括我们很多很多没有看过啊。一些外国电影的朋友来讲，同类型电影的朋友来讲，可能都是很新鲜的。然而这个题材其实已经拍过很多版了。先说这个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这本小说，可能大家最近已经知道了吧，是吧？ 1902年出版的第一版， 这本小说叫什么？叫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这本小说出版以后呢，据说在美国那边他拍了大概有5-6版吧，然后后来又在 英国 拍了， 印 度拍了，印度都拍了好几版是吧？ 对， 然后巴西人也拍了， 对， 这个拍的什么时间拍的？从1914年开始拍，就没完没了的拍这个题材。 对， 这个小说里边写的人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跟我们看到的王多鱼遇到这件事儿基本一致 啊。介绍一下这作者，这是美国一位小说家，叫乔治巴尔麦卡奇翁啊。很多人说这个现在我们国内还看不到他的就是著作的他的这个中文译本， 现在我们仍然也看不着。 哦， 但是说此人 这好啊，这好事儿、啊，这个电影对电影有利啊。 此人在20世纪初是美国叫路易斯安那州的文学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 哎、 相当有名 啊。我真是不知道啊。 哎呀，这个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这本小书的魅力所在，那就是。有钱就能让人感到快乐吗？ 嗯啊，这讲了一什么事儿啊？说的是当时的一个叫布鲁斯特的蓝领的一个孩子啊。 嗯， 有一天他突然从有钱的爷爷那儿得到了100万美元的遗产。这100万美元来了之后该怎么办呢？这个蒙哥马利的叔叔出现了，他跟蒙哥马利说了这么件事儿：说只要你能在一年内把这100万给我花光了啊，你就能得到叔叔的700万美元遗产。 嗯， 你看跟这个今天的剧情基本一致的啊。 嗯， 然后呢，这个蒙哥马利发现一年之内花100万这不容易啊。 嗯， 然后后来就就有了一些其他的旁边的一些线索，比如说对他这个暴发户行径嗤之以鼻的前女友啊， 嗯， 还同情他处境的红颜知己啊。最后呢，这小说结尾他花了100万，终于也是花光了，但是他叔叔不见了。 嗯、 但是后来最后你看啊，这个红颜知己，他问他红颜知己说你是不是还愿意嫁给我呀、啊？ 我又穷了， 穷了嘛，对吧？同情他处境的红颜知己，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同情他了啊。这前女友呢，反而可能在这里面成了一个正面的啊， 嗯， 就对爱情是始终如一的人物。 嗯，后来这个人性考验又出现了，他叔叔出来了，对他说：“只要你离开妻子，就能 得到那个700万。” 700万，哎，这个我们在这一版当中，《西红柿首富》当中也看到类似情节。 对对对对，其实是一致的。 对，那么这个其实这样的剧情来回的反转呢，确实很被这个舞台剧偏爱。1906年，他就在百老汇就已经上演了。 哦，电影之前已经是舞台上已经有了， 对对对啊， 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开心麻花是吧？ 那么其实这一个我们要说呢，《西红柿首富》呢，它还不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它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某一版的电影，应该是1985年那版的电影。 这就要说到刚才你说为什么会有球赛。 对， 来我们看看1985年这版电影。 这两个故事呢，就我们说《西红柿首富》跟1985年版的这个电影呢，它就有了这样一个很具体的设定，都是啊，谁继承了遗产呢？ 啊， 都是两个不成器的、啊、 体育界的， 对，运动员，一个是丙级联赛的守门员，就是王多鱼， 王多鱼 是吧、 嗯？ 那个是一个棒球， 职棒大联盟， 职棒大联盟， 美国职棒的一个选手， 一个混得不太好的一个球手是吧？ 对， 然后这个 那个人也有一个梦想 啊， 我要跟职棒大联盟的啊顶级球队我比一场 啊。有人说了，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调节一下这个联赛的平衡啊，都太厉害了，那就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在这里面会有一场球赛。他这个设定其实跟1985年那版美国版 很像， 基本一致的， 对，很像很像啊。 包括那个直升机在球场降落 啊、 那个就是在 电影有 85年的美版里面是有的， 有这桥段哈、反正我是听到这个，就看到一些这两天评论比较多的公号吧，就是说，哎呀，后边这个球赛啊，就是有点像。少林足球吧、 对对， 是吧？ 而且他们说极不专业啊 啊，对，就是有点感觉到有点跑偏了啊。虽然前面有铺垫，还是有点跑偏啊。再有呢，就是说最后对于是金钱还是爱情的这个选择，仍然觉得有一些失重啊，不是很得力。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爱情也没什么基础啊，是吧？这个铺垫不像以前的那么瓷实啊。 对对对。 相比之下，你看《夏洛特烦恼》当中。这个爱情戏没有人说不好，因为它太常见了，太让人容易理解了哈。 它是经年累月、是吧？那是有爱情的这个， 而且我们说那个它 很牢固的基础， 那个荒诞它是建立那个时空穿越，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真实的，而且我们都共有的一种回忆，对于青春的回忆的、 这个你说谁有 啊？ 是吧？ 是吧？ 这还都梦想有呢。 你先给我， 他做梦了而已 啊。当然了，人不可能人老重复啊。那我们听一听这个《夏洛特烦恼》当中啊，就是我特别喜欢他开头那一段，就是自己在那儿要完成。其实你说他能怎么着？他跟自己同学，他就想现场表白一下，耍个酒疯就完了，是吧？结果呢，自己媳妇儿找上门来， 这还是沈腾哈 啊，马。冬梅大闹婚礼现场的这一段啊， 对啊，上学的时候给你写过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给你念呢，我就把它给吃了。但没关系，我还为你写了一首歌，此时此刻我唱给你听，我要为我们俩的感情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麦克，过来，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花。 夏洛， 马冬梅， 我怎么穿成这个就来了？ 是吗？ 夏洛， 你不是跟我说你给你妈扫墓去了吗？ 啊， 杜梅，你怎么才来啊？夏洛他喝多了。 雪啊，你看我都不知道你结婚，我就穿成这样就来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恭喜 恭喜啊，伯父。 这是我老公。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叔叔。 同学们都在啊，这都多少年都没见了哈、 啊。哎呀，亚王老师你也在呀、啊、你还活着呢。 都没来，快走。 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我还得和夏洛给他妈扫墓去呢，说这好事都赶到一天了。夏洛啊，走咱回家吧啊。 先回去吧，我酒还没喝完呢。 没跑，别喝了呗，要喝再回家喝，咱家也有酒啊啊，走。 我不想喝皇家礼炮。 你去你这喝点酒，是不是让同学们笑话你？ 谁他妈敢笑话我夏洛？ 没人笑话你 啊？是不是没人笑话夏总？是不是？ 夏洛，喝点酒有失有赏，赶紧跟东梅回家。 我他妈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秋雅的初吻就是他妈你给夺走的。 小洛，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宝贝儿，咱不理他们老爷们儿啊！ 你给我起来！人家秋雅结个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穿的跟个鸡毛掸子似的，你嘚瑟什么呀？ 自己挣钱买的，我爱穿啥穿啥。 自己挣的钱，你好意思吗？夏洛，从毕业到现在，你挣过一分钱吗？这么些年了，你成天搁家躺，四肢都快躺退化了。我白天出去给人家拔罐，晚上出去蹬三轮，我就寻思我攒点钱，我换辆摩的，我能省点劲儿。你可倒好，你随个份子，你把我发动机都随进去了。咱俩结婚的时候，什么仪式都没有。就领证那天，你陪我吃了顿羊蝎，你现在在这装什么装呀？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来， 来，来，都憋回家， 仙儿， 我憋回家，都没 准备啥呀？一会儿穿完了还得拿回去堆。 这一刻，我作为男人最后的那点尊严也没有了，我终于不用再操心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得谢谢我媳妇，让我成为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大傻叉，天注定了我这一生都会是个笑话。我从来没有做成过一件事，而更可悲的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公布答案，哎，此曲一出，答案自明啊。这个专属演唱会是谁的演唱会呢？ 啊， 就是羡煞众人的王力宏啊、 嗯、 啊。这个没看电影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啊看到这个片段啊。您看了回答问题呢，嗯，也有机会获得、 嗯、 是吧？ 那小星星刚才留言里面人家说了，说没看过不要票啊，这样回答问题，我选 C 王光良。 哎呀呵， 这是光良的粉丝、 啊，是啊。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这部电影了，到底您是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啊？ 有一句我做个结尾吧、这位朋友、这个叫盛寒，盛寒叫盛寒、看不太清楚，他说这个夏洛和驴得水都没在影院看，感觉夏洛的风格不是特别喜欢， 嗯， 铁拳呢在影院睡得还可以， 我的天， 驴得水是最好的、 啊、 令人思考的东西不少、西红柿确实比前几部要搞笑，